梅飞。 我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贺后骂殿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Oh, 心里许是为苦酒香而买的呀， 不好还来不成而不送老之尊严。 哎呀，你再来看这品凤冠上面的真是颗颗光大地里心愿，可爱不可爱呀？ 不是阴道玄帅无一句爱莫贪心。 儿啊，你快来看这个女都是亲兵大嫂子呀。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